相遇。 阅读加我一个。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吻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他是一个幕后英雄，不过他自己也唱过歌，他的名字叫做陈小霞。我前两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看到他曾经评价音乐是这样的一句话，说环境的压力下，音乐是浮木。然后只有笔者写他说，七岁写歌的他今年64岁，音乐这块浮木他一抓就是半个多世纪。想要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跟你一起来分享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他唱的我最爱的那一首《天使的侧脸》。 不管云怎会变成雨点，不管人怎会忘记诺言，时间的善变你总谅解，陪你聊一夜年轻岁月，随你走一圈内心世界，看见了久违天使的侧脸。有些了解你来门前，为何星星就出现，照亮了我失落的那一面。爱你只留高兴的眼泪，从你眼中看伤悲，总有心体会，靠近你也靠近纯真岁月，听你也听见美好世界，看你就看见天使的侧脸。 陈小霞所演唱的《天使的侧脸》， 陈晓霞出生在1954年，小时候因为长相极为普通又不太喜欢读书，所以她说她一直活得都没有太多自信，直到有一天她看到一张专辑的封面，一列前行的火车，一个牛仔弹着吉他，脸上的笑容极为快乐。她当下在想，如果她也能够学会弹吉他，或许她也可以过得像她一样快乐。那之后他开始偷偷存钱，终于在14岁那年买下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把吉他。他说，当我第一次把自己写的歌用谱子记下来的时候，那种满足感全世界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而在最初的那些日子，他真的没有把能够让他快乐的音乐创作当成自己的职业。他在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做过设计，教过儿童画画，摆过地摊，但是最后为了能够专心创作，他又放弃了这些能够让他谋生的工作。直到后来他去餐厅唱歌，他的生活才算是真正的稳定下来。而他驻唱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很单纯，不仅能够养活自己，还能够让他有力气回家继续好好写歌。当然他也从来不担心，也没想过这些歌创作出来之后能否被卖掉，他只是想唱想写而已。直到27岁，他才真正的发表第一支音乐作品。 忘记流浪的岁月，挥挥手只留下背影，弹着老吉他，我依然吟唱潇洒我情愁的酒。你已远去，无处觅游走，情与谁共凋零，我孤寂的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就是陈晓霞在当年所发行的第一支音乐作品，刘文正所演唱的《春夏秋冬》。1981年算是扭转陈晓霞命运的一年。刘文正的制作人不知道是从哪儿听说的，那个疯疯癫癫、成天在家写歌的他，于是邀请他过去，把作品唱给他们听。听完之后，刘文正当场就买下了6首。自己写的歌将会成为当时大明星刘文正专辑里的音乐作品。 那个晚上，陈小霞才算是醒了过来，原来她写的作品也能够卖钱，她不是在自娱自乐。其实早在1981年她出道之前，对，就是刘文正买她音乐作品之前，她已经在干挖掘明星的工作了。他当时手把手地教会了一个还在工地搬砖的长发浪子怎么去写歌，怎么去唱歌。后来那个男孩红了，很多人却说是因为他的姐姐齐豫。大家好像都忽略了齐秦走红可能更多的原因是在陈小霞身上。对，我们说的是齐秦。1980年，陈小霞在打电玩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少年，然后被他的吉他吸引。这个少年也很大方，拿出吉他就坐在那里为他弹唱。他单纯如天使的声音让当时的陈小霞惊呆了。再看看他的长相，一颗金牙，人干瘦，留着小胡子。当时陈小霞对齐秦的印象就是来自于菲律宾的吧。当时的齐秦没有任何一家餐厅肯收留他去当歌手，在一家贸易公司当搬运工。可是陈小霞欣赏他的声音，邀请他来自己的家里练歌，一点一点地教他训练他，练好了之后还推荐他去歌厅唱歌。没有过多久，齐秦就被当时的唱片公司给发现了。齐秦当时非常感激陈小霞，当时的陈小霞不太会理财，又很爱花钱，总是没有钱用，齐秦总是把自己赚的钱存下来给陈小霞去救急。后来齐秦和他的几个朋友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在他们演出完之后聚在一起，把口袋里赚到的钱掏出来，你50我3块，他20，然后平分各自拿一份，这样陈小霞就不会缺钱了。月光下分钱，这件只有在那个时代才会做的傻事，陈小霞现在想来还是会被感动到。后来齐秦就连自己交女朋友也一定会带给陈小霞看，让她帮忙把把关。再后来齐秦入伍之前，陈小霞送给她一首歌《朋友》，这也是陈小霞最后一首作曲兼作词的音乐作品。之后她没有再给齐秦写过歌，因为她觉得每写完一首歌好像都感觉配不上齐秦，甚至他觉得他太了解什么样的音乐作品才配得上他，所以不敢轻易出手。 谁能够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谁能够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听陈小霞，来听孟庭苇所演唱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远远地，远远地，月亮的脸，边边地，边边地，岁月。 1991年的一个晚上，陈小霞从唱片公司下班回家，路过一个酒廊，酒廊的泊车小弟在唱《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她当时觉得，哎，这个旋律真的太熟悉了。可是直到她回到家里，才想起这是她的歌。她怎么会唱？连续几个晚上，她路过那里，都听到不同的泊车小弟在唱这首歌，她才知道，她写给孟庭苇的这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真正的火了。说实话，这首歌真的非常适合孟庭苇那柔美而无辜的声音， 也因为这首歌，孟庭苇获得了月亮公主的雅号，后来的曲风也因此定型。陈晓霞曾经说过，我希望看到唱片上有我的名字，那是一种快乐，而我很幸运，美梦可以成真。而我就在想，能够收到陈晓霞的歌也算是一种幸运，不是吗？因为她的创作，他们的人生也将驶入到更好的方向。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陈晓霞在当年帮林良乐所创作的《真心人》。 谁伤你那么深？你恨谁那样狠？想把今天一切一起扔，错就错在你不肯。想太久，想太深，留不定，走又不肯。宁愿自己太痴心，世上几个真心人？真心人都太笨，真心人都太愚蠢，真心人都不够残忍，不够认命，以为他会念旧情，还那么天真，还在找那失去的昨天。明明人去楼一空，却还要骗自己，骗自己说可以 真心人，收录在他1990年所发行的专辑《假戏真做的人》里面。作曲陈晓霞，作词杨立德。这是一首在当年就不太火的歌，甚至你在今天回过头去听这个版本，你会觉得它像是一个没有完全制作成的小样。但是就因为这种粗糙甚至会有一些模糊的音质，有人说林良乐是那种既可以细腻又可以粗犷的歌手。而这支音乐作品在几年之后，1999年，潘越云在发行他的《拍拍屁股去恋爱》的时候，就用新曲再次演绎了一番。虽然后者不论是从编曲、音质、演唱技巧方面，可能听来都算是更胜一筹，可是我想那些最初听过林良乐版本的人会觉得，哎，好像那个版本更值得收藏。其实早些年陈晓霞和林良乐的合作还是比较多的，其中我觉得最熟悉的当属他的代表作《温柔的慈悲》。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

在艰难地说了再见后，你真的不该再紧紧抱我。刚才还能体谅地放开你的手，不代表我就够坚强洒脱。我们曾有过一次幸福的机会，当玫瑰和诺言还没枯萎，别说抱歉，我不后悔。曾经逆风和你一起飞，似乎就要拥有爱的完美。你说别哭，我说不哭，然后我们都流下了眼泪。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次幸福的机会，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萧敬腾的翻唱。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潘越云，起初收录在潘越云1997年所发行的专辑《该醒了》里面，而后2005年的时候，刘若英又翻唱过一次，收录在05年她所发行的专辑《一整夜》里。再然后我们又听到了吕方的翻唱，再然后2015年我们又听到了萧敬腾的版本。说实话，好的音乐、精彩的音乐、打动人心的音乐就是这个样子，不同的时期可能会被不同的人发现，然后他们想尽方法要到版权，要自己演绎。而作为听者，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再回头去听，即便是同样的人、同样的版本，你可能心境也会发生变化，更何况这首歌这么多人重新演绎，所以我觉得你再次回头去听这首歌，可能感受也不太一样吧。我的感受，1997年我第一次听到潘越云那个版本，我就觉得太苦了，即便那次幸福的机会只有一次，我也会放手，因为我不想那么痛苦。而现在我坐在这里跟你分享萧敬腾的这个版本，我会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经历世事也已经成熟很多，所以我现在的这种感受就是从容淡定。当然也可能是我真正听懂了这首歌，就像这歌里面的第一句话，在那么有限的生命中，能被所爱的人深深爱过，或许不该再奢求再怨什么。但愿收音前的你，在今天也可以从容淡定地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好，继续要听到的是1994年陈小霞和巫启贤合作的音乐作品《父亲的来信》。不过在听这首歌之前，王平要特别提醒各位，这个周日就是母亲节了，在给妈妈准备礼物的时候，也一定不要忘记爸爸。反正我家里是两个老小孩，你准备谁的礼物不准备另外一个人礼物，另外一个人就一定会吃醋。为了家庭和睦，请一定都准备好礼物。当然我也但愿在这个周末你有时间回家陪陪父母。好，祝你阖家欢乐，我们继续就来听这首《父亲的来信》。 这封信来的是不是刚好，早一些我的冰雪还没有融化掉，想着你我有一点点骄傲，多少年不曾这样被你拥抱，我一直以为我是你最不爱的孩子，外面的伤心里的苦却不愿你知道，到今天我才肯认真看看你的皱纹，每一条都连接我的人生。

这份情没疑问，由面前时代再低气温，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任未来存在哪个可能，和你亦是最后那对变更。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仍然能相拥才不怕骤变，但怕思念。住这世上最暖一面，茫茫人海取暖度过最冷一天。 歌词让人爱不释手，我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未见你一面，仍然能够相拥才不怕骤变，但怕思念，唯愿会及时拥抱入眠，留住这世上最暖一面，茫茫人海取暖度过最冷一天。哥哥的这首《最冷的一天》也是出自于陈小霞的创作，他说录完音他让我听，他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他很希望知道我是怎么看他唱我的歌的，我就跟他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再帮你写歌的，可是遗憾的是这个承诺再也无法兑现了。直到2012年3月15号，陈奕迅在浮想联翩张国荣的演唱会现场又重新演绎这首歌，然后就有人说淡漠而生的感情传递微温如烛光的思念。所以王平在这时间想提醒各位，不管你与谁，只要有约定就尽快去履行它，以免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留下诸如此类的遗憾。 王菲所演唱的《约定》，这是陈小霞第四次帮王菲创作的音乐作品，收录在王菲1997年所发行的 EP《玩具》里面。在录制这支音乐作品的时候，恰逢王菲的热恋期，所以如今回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王菲的声音好像显得是格外温馨而又温暖。节目最后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陈小霞和王菲在去年合作的音乐作品《你在终点等我》。说实话，一个小时的节目想要把陈小霞将近1000首歌的创作全部听过来是不太现实的，甚至我觉得我有些心虚，算是一种抛砖引玉吧，告诉你很多美妙的音乐背后其实有一个很棒的幕后英雄，他的名字叫做陈小霞。所以各位以后在听歌的时候可以稍微留心一点，当然如果你感兴趣也可以找陈小霞自己的歌来听，虽然他的歌不算是那么大众的音乐旋律，或者说他的演唱不算是特别棒，但是我觉得只要心境对，环境对，那或许你也会被他的歌声给感动。好了，来听你在终点等我，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是你给了我一把伞，撑住倾盆洒落的孤单，所以好想送你一碗河岸，洗涤腐蚀心灵的遗憾，给你我所有的温暖，脱下唯一挡风的衣衫，思念跨过背脊，打着冷战，眼神仍旧为你而点燃。 却在终点等我，住进